说一下集合的地点啊，是在8月25号啊，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的1点钟，我们在南三环角门西的地铁，也就是出来以后 D 口啊 ，A B C D 的 D 啊 ，D 口集合啊就可以了。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报名，一种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把您的姓名、包括您的电话，还有几个人去啊，一定写上来，然后告诉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是在节目的，应该是在上班时间啊，大家可以拨打8501-3710来进行报名。如果电话没有人接听的话，大家直接在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在本周日的时候呢，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哈哈，带大家去探一探店啊，因为最近呢要装修的朋友很多，而且想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朋友也挺多的啊。那可能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选择这些主材啊，什么样的是好的，什么样的是不好的，能不能打开给我们看看里边，是比如说这个门是不是可以劈开一块看看啊，等等的一些这种问题。那我们在本周日的时候呢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当然这个解答呢不是说光上课，而且是带大家实操啊。所以呢我们在本周日的时候会走进一些家居的这个卖场，然后由我们的这个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我们的特邀的专家宋军老师呢，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比如现在主流的像家具啊、壁纸啊、涂料啊、卫浴啊等这些品类，现场给大家去授课，手把手的去教大家怎么去选择这个些材料啊。那集合的地点呢是9点半，上午的9点半，统一的集合，那是在这个地铁口啊，应该也是在这个应该15号线吧，15号线的那个后沙峪站，后沙峪站 A 口出来，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去集合。中午呢应该有一顿简餐啊，午后呢还会有根据这个探店的一些情况，我们下午呢会有一个大概类似公益的这种大讲堂的这样一个活动，就现场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来听一听，或者是来问一问。所以呢这个周六和周日这两天呢应该说是比较的充实啊，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来报名一下。报名方式再说一下，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 或者在微信上报名也可以的，一定要留下电话、姓名啊，包括还有您几个人报名啊等等，好给您留座位啊。好的，那我们这俩活动跟大家说清楚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大家随时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问吧。那今天我们既然要说说北京这个南城啊，可能大家一想到的就是那边的这个新机场啊，因为毕竟这个新机场呢可能很多朋友说都会带动一大片，无论是在那边上班的朋友还是说以后的一些发展，所以我们想请这个一敏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目前那边新机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 好，大家好。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新机场呢建成之后呢将是我们北京整个北京全球最大的一个机场。那么这个机场的位置呢在北京市大兴区渔筏镇，现在呢正在建设当中。然后建成之后呢这个机场是非常漂亮非常壮观的。然后同时呢预计是2019年开通，也就是明年。无论它的这个建筑规模呢还是客运吞吐量，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机场。那么北京新机场建成后呢，像我们都知道像南航啊、东航将作为主基地航空公司整体搬迁到这个新机场来，另外呢天合联盟的20多家公司呢也将整体搬到新机场来。依托于机场的建设呢，将大力发展咱们整个的北京南部区域，同时呢道路交通呢会整个带动起我们整个北京南部区域的这样一个发展。然后以上说的是咱们一些新机场的这样一个规划。 嗯，就等于新机场大概可能在19年，也就是明年基本就会通航了，所以等它通航以后，我估计可能像无论周边的配套啊，还是说一些房子什么的，是吧，对，都会起来。那你觉得这个新机场这个带动的话，会把那边的这个整个的这房地产市场带动起来吗？你觉得？ 先说北京市场嘛，最近因为它这个新机场在咱们北京的南部地区，至少像咱们北京南城的这块区域肯定会带动起来，依托机场的建设。 嗯，那你说等它新机场建成以后，你觉得北京南部这个区域哪些片儿会受益呢？不可能不光是新机场那一小片儿了。 对，肯定不止，因为像重点受益片区呢，像一些旧宫啊、瀛海、亦庄区域以及 西红门，因为离得都比较近嘛， 嗯， 所以重点这个区域。而且这个区域其实现在发展的已经不错了，就是说加上这个机场之后呢，可能会更加飞速的发展。 嗯，所以那你觉得比如说像新机场开通了以后，那南部的这些房价怎么样？因为大家也知道像北京南部其实说实话它发展的就是相对来说比其他区要慢啊，比如说在几年前我们可能还知道在二环啊，就比如说像什么菜户营啊，就那一块啊，可能再往南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还有菜地呢，是吧？对，但是说实话这几年确实发展很快啊，也就是说相比其他的区域相对会慢一点，所以那这几年包括再往后几年可能它还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区域嘛， 嗯， 对吧？ 对， 嗯，那你觉得像比如说像它的房价大概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其实这个房价怎么说呢，首先啊我们家比较小，我们家就住这个旧宫这边， 嗯， 然后我 是 对也算是南城人了，因为我是2013年开始做房地产， 嗯， 那时候卖的万科的一个项目叫朗荣园，当时呢我记得当时是2013年年初吧，当时卖2万多，然后当时客户都觉得哎呀这都什么地段都太贵了，都觉得有点贵，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个楼王当时卖3万，基本上没人买，觉得太贵了，这当时的一个价格。就现在呢，就当年我卖的楼盘现在就二手房已经卖到6万多了，其实已经，我们原来在介绍我们这个区域的时候说是一个价值洼地呀，然后不管是投资还是自己住啊，价格很合适，其实到现在已经发展非常不错了，这边房价已经是6万加了，已经单价在。 嗯，对，因为毕竟虽然是它发展的缓慢一点，但是呢这几年呢咱们着力的去发展它，所以呢相对来说，而且本身其实那它也算是这个市区嘛，对吧？ 啊，对 对，所以相对来说它以后的配套也会不错，所以基本上可能会从6万多可能再加上一些新房的7、8万是吧，大概会有这样一个价格。 啊，对， 当然了这个我们还是以住为主啊，就是大家这个 居住为主， 对对对，房住不炒嘛，对吧？ 对，那是肯定的。 对，那像南部区域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去那边买房的话可能不光是看看它的房价，对吧，还要看它的一些周边的配套，那这些配套呢，可能就有很多啦，比如说像这个医疗配套是吧，然后像交通配套，像还有像一些这个学校的一些配套，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觉得说我得知道他这个环境怎么样，对吧？南边是不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可以给我们这个生活居住提供一些便利？ 嗯，对，主持人，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配套呢分很多方面，像刚才您说的医疗配套啊，教育配套，以及一些商圈，其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业主比较关注这些自然资源的配套，因为咱们知道现在这环境，一个好的环境现在是越来越难得的， 对， 也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说呢，当然呢我们就住在南部地区，肯定也有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因为咱们都知道像咱们这个北京东边呢咱们有朝阳公园，然后西边呢是有玉渊潭公园，北边有奥森，那么咱们南部地区呢也有一个非常棒的公园，就是那个咱们亚洲最大的一个湿地公园南海子公园， 亦庄那边是吧？ 对，在亦庄，是在亦庄里边，这个公园呢其实在历史上啊，以前是皇家院右，就皇上打猎的一个地方，所以风水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这个公园面积还特别大，它这个面积呢是 11.65 平方公里，就是 11.6 多大呢，相当于4个颐和园那么大，因为我本人平时也非常喜欢去那公园，因为它公园里边它主要以它的湿地有名，湿地特别多，再有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些那个麋鹿苑，因为咱们都知道像这些麋鹿已经是非常稀缺了，像周末可以带小朋友呀去看看鹿什么的，还有呢同时它有那个 3.5 公里的这个环氧的这个跑步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就现在就周末的时候已经越来越多人来这公园玩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免费的公园，环境真的是相当的不错。 说到这个不同的一些公园啊，可能就是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地产公司啊就会打着一些旗号，比如说什么 对 什么公园地产啊，什么什么养老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地产呀， 但 是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哈，因为很多朋友说，那你说到底什么叫公园地产，是说在1公里之内就叫呢，还是说有的像他出去10公里了还说我是公园地产，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理解吗？ 其实公园地产就有什么样的理解，其实咱就还拿这个南海子公园来说吧，因为南海子公园围绕这个公园呢基本上很多的开发商在旁边已经纷纷拿地了，像远洋呀万科 车呀，中铁、华侨城，然后等等等等，很多开发商都在拿地了。其实他们都主打的是公园地产，但是我个人理解啊，所谓的公园地产一定要离着比较近，像刚才您提到，最好是1公里范围之内。 嗯， 如果说像您离着5-6公里呢，说实话就有点远了，有点谈不上公园地产了。 嗯， 那么再聊一下这个公园地产，它能给咱们带来什么多的优势呢？一个是像公园里边拥有的水呀、树呀，就给人心情非常愉悦。 嗯， 这是它的第一个优势。 开窗能看森林是吧？ 对， 那种感觉。 对，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这个地段，像开窗能看森林的，也是非常非常难得了。 对，是。 这说着咱们一个自然的这样一个气候。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完善的配套，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身边有这么一个公园呢，就不用担心茶余饭后没地儿可去了。 嗯， 所以说我们就让我们更贴近生活。然后呢，就是我看到那个书上一篇报道说，家门口有公园的会更利于夫妻的这个感情一个和谐，然后家庭的一个 幸福，公园是吧？ 对，所以公园给咱们带来的好处还是挺多的。 嗯，所以就说可能这个很多朋友也喜欢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公园地产呀，或者说有一些好的一种生活环境吧。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自从这个南边开始发展之后哈，不同的一些商圈他们各自的一些这种优点。想在南城置业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也是可以和我们来互动的哈。大家可以直接的这种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刚才也是有朋友来问我们本周的一些活动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本周的25号，也就是在周六的时候呢，我们会大家去看一看关于大兴那边的一些这个，比如说500万左右的先进房啊，包括还有亦庄的一些改善的一些住房啊等等哈。大家呢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参加。那这两天呢，我们会把这个公众号呢也做出来，大家随时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集合的时间是在8月25号。下午的1点钟啊，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地口啊，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大家应该能找到我们楼上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啊，看到了之后那个车就可以上了。呵呵，然后另外一个呢，大家如果说哈这个报名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呢，因为毕竟全天24小时都在开着啊，这个我们随时看到了会随时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或者给大家来进行回答，所以呢您留言就可以了，直接把您的电话、姓名，包括啊您几个人啊报名哪天的活动，因为本周呢我们是有两场活动，一个是周六的看房团还有一个周日的一个探店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告诉我们您报名哪一场啊，告诉我们就可以了。电话呢是85013710，一定要在这个上班的时间来拨打。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这个编辑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没办法接电话，那这个时候大家直接在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就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26号啊，也就是本周日啊，会有一个这个装修探店的这样一个公益的这样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也是这么算是很这几个月吧，大家一直在期待着啊，就是现场有我们的专家宋军老师教大家怎么去辨别一些什么家具的好坏呀，壁纸怎么选呢，涂料的话我们要看它里面的什么样的一些成分啊，卫浴产品怎么去挑选啊等等，包括里面的一些小小东西的一些细节等等，我们是现场的教大家一边看实物啊，一边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去选择。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正好8、9月份啊，或者是90月份或者之后吧，又要装修的朋友，建议您一定要去学习一下，因为现场的这种机会其实挺难得的，有个专家带着您去选，或者带着您告诉您怎么去挑，这个还真的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探店的这个活动呢是周日啊，这周日，然后上午9:30，我们统一呢是在15号线的地铁站后沙峪站 A 口，我们这个地方来集合。然后呢，上午呢主要带大家去看一看实物，去选择一下。然后中午呢，大概给大家安排一点简餐。下午呢，我们会针对这次整个现场的一个情况，会有一些什么答疑解惑呀，或者装修大讲堂的这样一个课程啊等等，都是公益的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来进行报名啊，同样也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电话呢是85013710，85013710，同样啊是您在报名的时候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一个就是您几个人啊报名参加哪场活动一定要留下来啊，这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中间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之后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再问啊。下面咱们继续来说南部。 说到南部呢，刚才也说了，这个现在这个那边的公园，南海的公园哈，大家其实还是挺喜欢的。那除了像南海的公园附近哈，可能因为南城嘛，还是区域比较大的啊，它肯定有很多的一些商圈，对吧？ 对。 那这些商圈它本身也有各自的一些特点和特色。那对于很多想在南城置业的朋友，我觉得应该好好的听一下，了解一下啊。包括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问安居好声音啊。好，那我们说一下吧，现在南城那边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商圈吗？ 是这样，像咱们南部地区呢，商圈是比较多的。 嗯， 然后咱们现在可以说几个比较有特色的。 嗯， 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西红门商圈。 嗯， 然后西红门商圈呢，它就有咱们就是最大的一个宜家购物。 嗯， 所以没事去宜家转转是非常不错的。这是一个西红门商圈。再有就是亦庄商圈，然后很多人比较喜欢像亦庄商圈那个山姆沃尔玛进口超市，因为这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进口的。然后呢，整个山姆呢，它咱们全北京就有俩，一个在石景山，另外一个所以就在亦庄里边，所以这也是购物的一个好去处。再有就是咱们那个德贤商圈，在德贤路上，它有个那个世界之花，是去年圣诞节新开业的。那么世界之花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其中就据说是马云买了一整层作为一个无人超市，像有什么盒马生鲜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刚才这品牌很多，这我们不是为他们做宣传，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对对对， 对，当然我觉得其实有这么多的商圈，我觉得可能还得根据不同的商圈，然后说一下他们各自的特色吧。不可能不是说光让大家去这个商圈购物啊。 啊， 刚才说到这个西红门商圈，它的一些特点是什么？比如说它的，是不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新房，还是刚需，或者说是一些改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西红门商圈呢，像它的刚需像改善的楼盘不多。像刚需什么的还是有几个楼盘， 嗯， 像一些什么金地悦风华呀，这些是一个刚需楼盘，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 像如果考虑小户型的话，可以去那边转转。 嗯，然后那亦庄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相对就是改善性的会多一点吧。 啊，对，亦庄改善性的挺多的。 嗯， 像其实亦庄改善性楼盘还是挺多的。嗯，你像有那个中铁华侨城河园，然后它还属于改善型，150多平米的。 嗯， 未来还有叠拼。然后这是我们亦庄一个商圈，就这个就是离着刚才我提到的南海子公园 比较近 的，近 一点 啊，对，比较近一点的。 嗯， 如果说大家对公园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考虑这个。 嗯，像旧宫这个地方，它的一些特点是什么呢？ 旧宫怎么说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亦庄的一个商圈，其实旧宫呢，它是紧邻着亦庄，它们等于是紧挨着呢。 嗯， 旧宫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亦庄的一个综合配套区，因为我们之前就有那个政府就有文件指出呢，像一些旧宫啊、瀛海啊、亦庄呢，要合理打造成大亦庄，所以说整个呢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一个便利，发展也是非常不错的。 嗯，所以就说可能在不同的商圈呢，它可能也有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色和特点啊。 对， 大家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上班的地点，或者说是一些比如你亲朋好友大概在哪儿哈，可能大家习惯在什么地方去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房子哈。大家呢如果对南城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周末的两场活动的话呢，一定要记好了，把您的电话和姓名，几个人参与啊，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好给大家安排座位，包括中午的这个午饭什么的哈，好给大家准备。那说到这个南城哈，就是刚才咱也提到了，就是它其中刚需啊和这种改善的其实还是都有的，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选择去选一选哈。那我们下面重点还是说说这个置业的一些板块哈，因为刚才咱们只是简单的，对吧？聊了两句而已。但是呢，对于真正想在这个地方去置业的朋友，可能还是希望更深入一点啊。咱们就先说亦庄吧，因为我觉得亦庄是我自己，反正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 对， 包括之前好多年前呀，有一些朋友也是在那边去买了房子，是吧？买的也是那种，比如说像那种叠拼呐，或者是那种。就是因为那会儿便宜嘛，就那会儿你想多少年前，基本上他买那房也就可能100万就能买到一个，就是 挺不错的， 对，差不多可能那小200平的这样一个就是复式啊叠拼的这样一个房子，但是现在不可能了，对，那会儿可能当时我们还说呀。太老远了，他妈去那里买房 现在首付都不够了 对、嗯、所以说呢就是那会儿也算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一些朋友那来说说亦庄它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先跟我们说一下。 是这样，咱们说总体情况咱们可以先用一个数据来说话。 嗯， 因为我们在2017年当中呢，像北京全年商品房成交总套数当中，大兴呢是位于第一名的。 嗯， 然后其次是房山啊、通州啊、昌平、顺义等等。那么咱们亦庄项目在大兴新房成交总 总额排名是第一的，共占了6席，然后所以说用数字呢印证了咱们亦庄板块的超脱地位，所以说它的号召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像亦庄呢，基本上可能它的这个盘我觉得也是比较多的，就是 特别多亦庄的。 对，因为可能无论是从这个基于这个南海的公园也好，还是说它整个亦庄的一些发展，因为毕竟那边有很多的产业嘛， 对 啊，所以它可能也能带动整个一大批这种这个地产的这种起来，因为他们有住房需求嘛。 对 吧，简单说一下吧。 行，那我简单说几个楼盘嘛。其实呢，像咱们看到这些利好呢，很多开发商也看中了这边，所以分公司在这边已经建房子了。然后你像这个亦庄板块代表性的，像亦庄金茂府， 这个好久的好久的盘了 啊，对，这好久，但是现在它平层是快售罄了，基本上快售罄了。也快到一个尾声了，亦庄金茂府，再有就是北京城建海子府，因为这个北京城建海子府位置呢是挨着金茂的，在一个板块的，再有像首开龙湖天朗，中信府、首开保利西悦城郡，以及紫金一号院，宏坤林雨树，宏坤林雨树基本上也卖的差不多了，还有就是中冶德贤公馆，青创榕树、唐宋别墅，后面这两个就基本上属于别墅项目。 所以在那边可能如果您有一些改善的一些需求，那天我还记得有一听众朋友问啊，说想把自己这个就是大概类似西红门啊，就是类似偏里边一些老破小，说是不是可以在亦庄换一个，如果比如说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比如说像必须在哪个地方上哪个学是吧，这种要求的话，我觉得在亦庄换一个还是挺不错的。 对， 因为毕竟它的房子相对是比较新一点吧。 对， 一般都是好像也2000年以后的房子开始，太老的那边好像不多， 对， 是吧？可以选择的余地也比较大。 对，因为房子更新换代的特别快，所以还是选新房要合适一点。 对，所以说如果说可以的话，亦庄那边换一个还是不错的。而且现在那亦庄的地铁周边，然后到市区也是挺快的，其实 很方便， 包括开车也很快， 开车呀还是坐地铁都很方便。 所以说亦庄呢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对，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本周末呢这个两场活动呢，周六呢是带大家去看看房，周日呢是带大家去现场的，我们的专家教您怎么去选择一些这种主材，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倒是可以跟着去走一圈哈。那天我都想去看一看，因为现场可能会有苏军老师亲自去教啊，我觉得还是挺牛的一件事儿。大家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留言啊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如果八月底九月初的朋友现在一定要抓紧了，因为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因为呢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公益活动，人手有限啊，所以大家要尽早报名。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南城的一些板块的情况，包括像楼盘的一些情况。好吧，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千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燥伤肺，秋季提高免疫力刻不容缓。为回报广大顾客，千牌灵芝茶、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8月17日至8月2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初秋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千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8月17日至8月20日，详情可拨打千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北京南部区域的一些购房的一些事情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和硕房地产代理公司的郭一敏。哎，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今天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本周的活动比较多啊，本周末有两场，一场呢是我们的主题看房团活动，另外一场呢是我们的这个探店活动，所以如果有不同需求的朋友可以分别报名啊，两天如果你有时间都可以去看一下。本周六呢是8月25号，我们来看看大兴的这边的一些房子，比如说有500万左右的先进房啊，包括还有一项亦庄的一些改善型的住房等等哈。如果您感兴趣呢，可以来报名参加。活动的时间呢是在8月25号本周六下午的1点钟，在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D口出来啊，来进行集合。上面会看到我们楼市好声音的一个条幅的大巴车啊，大家可以看到大巴车以后就可以上车了啊。有两种方式报名，一种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大家直接上面搜索安居好声音，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把您的姓名、电话、几个人啊一定要告诉我们，或者在节目时间拨打节目时间或者是节目时间之外的上班时间啊，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如果没有人接听的话呢，就直接在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在本周日啊，也就是8月26号，我们会组织大家去一些探店，会邀请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的特邀专家宋军老师呢，带大家走进家居的场馆啊，主要去看一看主流家具、壁纸、涂料、卫浴等一些品类，我们现场去教大家怎么去选择这样的一些东西，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怎么去看它的这个质量啊，手把手的去教大家去选择。同样我们在集合是上午9点半，因为周日呢是整个一天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咱们要早上9点半的时候在15号线地铁站的后沙峪站的 A 口啊，从 A 口出来，大家也是能找到我们的一个标志啊，就能看到我们了，在那个地方我们来集合。中午呢会有一顿简餐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看一看探店啊，另外一个呢会有一个现场的装修大讲堂的一个课程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下，都是纯公益的。同样也是两种报名方式，一种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也是把您的姓名、电话、几个人啊一定要留下来，再一个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半段还是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条信息。近日呢，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联合多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的通知。通知要求呢，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及其委托的房地产销售机构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一些方式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得要求或变相的要求购房人签署自愿放弃住房公积金贷款权利的各类书面文件啊，这是一件好事儿。 对，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儿。咱们由此可见呢，像我们政府对于我们这个北京的开发商还是非常管理、非常规范化的，也非常不错的。 对，因为确实啊，这个公积金它的利率比较低嘛。 对，其实公积金利率比较低，然后用公积金贷款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就很多的房价可能就是说 对 比较高一点，因为 额度不够 啊，对，额度不够。 对，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因为公积金贷款呢，一般呢只能贷80万，如果说资质比较好的话，最高能贷120。对，所以有的时候就贷的可能少点，额度不够，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对， 遇到这种情况呢，其实也可以选择组合贷款， 组合贷， 混合贷， 所以呢，可能我觉得相对来说，对一些那种改善型的，就是比如说我换房啊来去买房，然后这样的话，可能用公积金的利率就这个会高一点，因为毕竟他卖了一套房子，可能这个首付会比较高一些， 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哪怕算120万的话，这样差不多好歹还能用一下，是吧？ 对， 当然大家一定要记着 自己到底是什么类的啊，是国管的还是市管的，这个其实它不一样的。 对，是不一样的。 对，另外一个呢，看看你的那个缴存是多少，比如说有没有到上限啊，如果一方上限呢和两方上限和都不是上限，其实它所能贷的钱数和年限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因为有的人之前碰到过啊，可能单位比较好，两边上的都是上限，那这个时候可能公积金只能给你贷五年。 对， 虽然你能贷120万，但只能贷五年。那这样的话，每月2万多，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确实不小。 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好了自己公积金的一个情况啊。 嗯。 好的，来关注第二条信息。有机构统计说，今年的前7个月，全国主要的城市房地产调控累积的次数多达260次。在一系列调控的组合拳之下呢，一些城市商品房的价格涨幅持续回落。但另一方面，媒体调查还发现说，不少一线城市炒房租的这个苗头渐起，很多单间都是500、1000的往上涨，实在确实难以接受啊。 对，其实我们都说，像2018年夏天最扎心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追不上房价的你，能追得上房租吗？然后这句话挺有意思。其实今天早上呢，我看一些微博新闻，就铺天盖地都在说，就两个中介公司，然后就恶意的抬高房价，已经其实上了新闻了。然后相信国家这方面肯定会开始治理了，马上也就 没错、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最近。 对，所以就说，其实说实话，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关于租房这事儿啊，就是除了一些委托给中介的这种哈、这个个人的这种呢，因为也有这种情况嘛，但是确确实实因为它是个人行为，有的时候确实政府比较难管啊。 对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只能说，能不能有一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呀，或者是一些法规，能针对租房啊出来一系列的。但是毕竟它是个人的一个行为嘛，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挺难。 对 啊，当然我们对一些机构嘛，那肯定是比较好管一些，相对好管一些。 对， 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啊。据报道说，首都环线高速，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这个北京大七环，全长呢是940公里，其中890公里都是在河北的一些地区。那目前河北大部分都已经通车了，而且首都地区的这种环线高速公路通州到大兴段，8月20号中午也是将全线的这个通车，别就是今天嘛， 对 吧？对， 今天正好，今天 正好中午左右是吧？已经全线通车，所以也就意味着大七环从今儿开始、这个行程闭环了啊。 对，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不错的消息，因为就这个北京大七环的这个建设呢，大大缓解了像我们北京带来的这个交通压力，然后改善了咱们像这个区域交通的一个条件，然后同时呢，像一些大的货车也能减少，改善了咱们整体的一个空气质量，我是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消息。 嗯嗯，对。然后呢，相对来说，我们去河北玩是比较的舒服了 对。对，特别舒服了。 对，因为这个大七环出来之后，我们去那边开车啊还是比较方便，因为毕竟河北离我们很近嘛。 对，我估计能带动起这个旅游业的这个发展。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来关注第四条信息。在廊坊市规划建设以会展小镇、医疗小镇、金融小镇等一些为支撑的服务经济示范区。那在这个京东边的一些地区呢，这个规划建设以冷链的一些物流、农副产品跨区域集输啊为主要功能的一个服务经济示范区。在京西北的地区呢，是规划建设以冰雪运动、休闲体验、高等教育为主要功能的一些服务的经济示范区。河北省目前呢也是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实施意见，明确也提出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2018年到2020年，河北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是10%左右啊。这个我觉得和大七环也有关系啊。 对，跟大七环其实性质差不多的。 嗯。 然后这个相当于新北京的一个区域呢，启幕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双重身份呢，让这些区位显示更加凸显。因为很多政策利好呢，我估计会带动这个区域的发展，未来也是非常不错的。其实跟那个北京大西环的意义是差不多的，我感觉。 嗯，没错。好的，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啊，这个。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呢，住建部呢17号是约谈了像海口啊、三亚呀、烟台、宜昌、扬州五市政府主要的一些负责人。约谈指出呢，说今年以来各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些决策的部署，认真落实房地产调控的主体责任。因为这个因城因地来去综合的这种施策嘛，调整供应结构，遏制投机炒作，房地产市场总体也是保持了平稳的运行啊。但是近一段时间呢，可能 能部分城市房价出现过快上涨，所以需要引起高度的一些重视。我看这几个城市好像也是大家现在第二居所都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 对，因为都比较适合宜居。 对对对对对啊， 嗯，空气环境都不错。 对，所以这些地方可能确确实实会出现上涨的一些情况啊，那政府可能也需要做一些应对政策了。 嗯、对，因为咱们海南现在第一个提到的海南，现在不是已经限购了吗？我估计陆陆续续的也会出台一些相应的一个政策。嗯、 对对对，像海口啊、三亚啊什么的哈。确实确实那边环境确实空气确实好， 确实不错。 到那边一看，这白天蓝天白云的是吧？ 对，所以主要乐基那边。 对对对、嗯，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那边去居住啊，真的不要去炒房啊， 对， 不然都对很多真正想有居住需求的朋友，其实还是挺难。你自己反过来想嘛，你像别地儿炒房把房子炒起来，你真的想去那边买房的时候，那你自己也要花更多的一些价格嘛，对吧？ 对，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25号我们是一个看房团的活动啊，去看看500万左右的先进房，包括还有像大兴的这种亦庄的改善型的住房，是在8月25号的本周六下午1点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地口那个地方来集合。报名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留言，还有一个可以通过电话85013710。另外呢是我们8月26号周日啊，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这样一个现场手把手教您去挑选一些家具啊、壁纸啊、涂料啊、卫浴啊啊等等的一些品类啊，有特别还是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的特邀的专家啊宋军老师，带大家去亲自去教大家怎么去选择啊，他应该有20多年的这种装修的经验，所以对各类主材的好啊、坏啊、质量啊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见解的哈，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同样是在上午的9点半啊，15号线地铁后沙峪的 A 口，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也是能找到我们楼市好声音的一个标志。再有一个呢，我们上午集完合之后，去大家去看看这些品类，教大家去选择。啊，中午呢有一顿简餐啊，当然是不是很丰盛，但是简简单单，大家吃一口，别饿着肚子啊。下午呢会有一个装修大讲堂的一个课程啊，大家也是全天的一个活动。如果喜欢的话呢，您也可以来报名。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听一下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包括几个人，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在我们的全天的这样一个上班时间拨打电话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面呢还是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说到这个南城啊，刚才我们上半段说到了亦庄，对吧？ 对， 嗯，那下半段还有一个板块可能也是之前的，我觉得前一两年说的比较多吧，黄村。 之前说的还比较多。其实走进黄村呢，它就是一个生活节奏比较缓慢的这一个老县城的这个感觉。然后这个区内其实新楼盘呢并不多， 嗯， 然后跟亦庄这崭新的规划呀、大量的产业园，然后高大上的楼盘和商业配套还是没法比的，还是有点。 嗯，不过那边呢可能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老城区嘛，所以它的配套还不错。 对， 相对来说，而且它的二手房可能还行。 二手房确实还可以，二手房有几个楼盘。 对，因为毕竟它那边新房比较少啊。 对。 那还有一个板块是旧工，刚才我们简单说了两句。 嗯，对，刚才我们说，其实呢，我们第一个板块说的是亦庄， 嗯， 然后其实旧宫板块呢，它是紧邻着亦庄呢，就差不多， 嗯， 旧宫呢位于是南四环和南五环之间，德贤路旁边，这个区域内呢有两条地铁线，一个是那个亦庄地铁线，再有就是现在正在建的那个8号线37。但是这两条地铁线呢在旧宫镇覆盖的区域并不多，区域那个几个新楼盘就有几个离着地铁还是挺近的。嗯， 所以相对来说像这个旧宫的一些这种板块呢，虽然离着很近，我觉得你可以来对比一下嘛，我觉得这两个可能相对来说虽然很近，但是差别还是有点 差别是吧？ 对， 嗯。但是呢，虽然它的价格也不低了，房价也上涨了。它的新楼盘大概，单价应该在7万到8万之间。 嗯， 然后二手楼盘，其实二手楼盘价格不等。你像就是说环境好一点的，可能在6万出头、5万大几，然后一些像刚才提到老破小，可能在4万多，这它的大概一个价格。 那你说如果想在那边去置业的朋友，那可能是不是亦庄相对来说还是更好一点，但是它价格相对高一点，是不是 啊？对。 好，我们来看看还有一板块，就是西红门啊。西红门也算是比较老的一个地块了哈。 对，它跟其实黄村差不多。 那它的特点和黄村相比又是什么呢？ 是这样，因为西红门呢，它是在大兴政府的规划当中，位于南四环地铁山盖，然后总体量是120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商圈，被寄予厚望，是非常有希望承接咱们新的一个商圈。但是说实话，这西红门这有点老了，跟那个差不多，跟那个黄村差不多。因为西红门呢，作为一个传统乡镇和新兴社区，夹杂着一些新建的小区，然后呢，像楼盘，像这普通楼盘住宅还是偏多一点，但新房并不多。新房挺少的， 新房挺少的。 对， 当然，我觉得在那边去挑的时候呢，可能还得。就是好好的挑一挑，因为它新楼盘不多的话呢，说明它的这个老盘比较多。当然里边我知道还有像很多十年以上的一个老小区， 对， 但是一定不能选那没电梯的啊，要不太麻烦了。 对，很多人就是买新房，因为之前的房子都是没电梯呀、啊，有老人、孩子不方便。 对，所以那天不就说有位西红门的朋友想把那房子卖了，直接换到亦庄吗？ 对，确实西红门可选性少一点， 少一点。那近两年还是有一个板块大家说的比较多，就是银海。 银海现在发展的确实也很不错，现在银海。因为刚才咱们提到那个南海子公园非常不错，其实银海也紧挨着这个公园，也是挺好的。因为这个银海呢，咱们挨着这个地铁八号线还是非常近的。因为地铁八号线呢，它是穿行于南海子公园中间一个驻地，所以因为现在咱们就是八号线37呢，现在已经建好了，因为前段时间已经试运营了，所以说有这个地铁给咱们带来的优势也是非常不错的。银海的发展也是挺好的。 对，银海好像它37应该是到珠市口那边是吧？ 啊，对。 就基本上可能你在到二环啊，或者说你倒一些什么10号线、13号线、7号线，还都是比较方便 啊、非常方便。因为这个8号线呢，它可以与13站换乘，而且它直达的是像前门呐、奥森、王府井这些重要的这样地区，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我老觉得中间8号线是一个生态线，感觉啊，就是它旁边中间公园很多，是吧？ 对，它是一个生态线，还有点像那个观光旅游区。 对，好像是啊。所以我觉得8号线。应该上班的时候人不会特别多， 对， 个人感觉这样会好一点。 您说的很对，因为那个银海站它是始发站，反正怎么着肯定有座。 对那银海这个地方，因为毕竟这几年发展的不错嘛，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楼盘吗？ 它楼盘也有，你像有这个中铁华侨城河源，然后这个楼盘像120、130，150平米叠拼，挺好，都是那个高端改善型的，单价在67000的一个精装修的一个价格，也非常不错。因为离着公园地铁都比较近。再有像那个中铁建华冶金骏，然后这两个楼盘离得很近的，紧挨着的这两个楼盘都可以去看看。再有就像首开的龙湖天朗，然后这个天朗这个项目呢，基本上是一个别墅项目。 相对来说贵一些。 相对要贵一些。 3000多万起吧。 对，因为它户型面都是些大户 型， 200平米左右的那种。 我看还有400多平的是吧？ 对，有2000多平米 别墅。对，所以还是改善嘛，大改善。 对，这个区域改善。 好，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就像这个地方一般分为几个板块吧，比如像银海呀、亦庄啊，然后还有像西红门啊、黄村啊，是吧？ 对， 这些都是我们所说南城比较热门的一些区域吧。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些情况，包括这种价格，也可以去，一定要好好仔细去看一下，对吧？ 是。 正好有朋友问到说，现在大兴有这个现金限定房啊，这个限定房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是2018年的限定房成为北京楼市的一个关键词儿，然后下半年11个区的32个限定房就像井喷似的这样入市了，非常引起大家一个关注。然后在66个限定房当中呢，已经确定名称的有34个，其中有9个就在大兴，所以说大兴区限定房呢成为楼市关注的核心之一。然后咱们目前将开盘的项目呢，有这个像这个怡景万和，大兴区新源大街4号线和和亦庄地铁北，然后像样板间已经开放了，这个是预计是8月中下旬开盘，然后户型面积呢就是80到135，就是南北通透的2到4居室，135平米的两个卧室朝南的，这个价格呢总价预计在500万左右。 就是500万以内基本上 就。对，500万以内，所以这楼盘。 然后那除了像这个进限定房之外，比如像亦庄的一些朋友新房和二手房什么的，有没有一些 价格不是很高的一些改善呢？ 啊，说的是改善房，其实是这样，就性价比比较高的，因为看主要是看咱们听众选择哪方面。然后有的人呢，他就比较注重交通，因为有的上班呢需要坐地铁，啊，然后有的像一些老人，他喜欢说离这公园近一点呢，没事去遛个弯什么的。所以说，就我就是个人推荐，就性价比比较高，就是说既有地铁又有公园的，然后那个中铁华侨城河源也是非常不错的，我感觉个人认为是一个可选的楼盘，因为它离那个地铁300多米，离那个地铁8号线德茂站，然后呢距离这个南海子公园呢只有一路之隔，然后这个楼盘就是说是买这个能看到南海子公园的，所以我觉得这点还挺难得的。这我说的是这个新楼盘，像二手房呢可选的也是附近，因为咱们二手房一般选二手房居住的话，肯定选就是品质也比较高一点的，可选性也是挺多的。你像那个军红地铁站那边有个万科老人园，然后葛洲坝紫金府等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楼盘，相对来说比较新一点的。 那这些呢就基本上是二手了是吧？ 啊，对，二手楼盘了。 一般像那边的这个都是在00年以后的房子会多一些吧？ 啊，对，这个楼盘是2012年的吧，差来 一二年，就是一几年的房子其实还是不少的。 对，一几年房子。 嗯， 然后再早点就有点老破小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对。那可能也有朋友这边有朋友来问啊，说刚才我们聊到就像新机场附近有没有一些可以买的，因为毕竟有时候可能以后在那边上班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 新机场重点跟你说一下啊，为什么刚才我首选像银海呀亦庄这个板块呢？因为我们居住像，因为新机场给咱们带来优势很多，但是咱们不可能住机场旁边。 对对对。 因为不管是噪音还是各种影响，再有就是也没有什么太新的楼盘。但是呢刚才我提到的八号线这个是明年就已经开通了，它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地铁 S6 号线， S6 号线呢银海站它是跟这个八号线交汇的，因为它有一站的直达的是我们新机场 T3 航站楼里边，所以说如果说听众朋友想选这个离机场近的，就选这个离地铁比较近的，这是一个首选，因为是直达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在选择不同的这个房子的时候，不管您选择哪儿啊，其实离地铁近或者说周边配套好，都是一个选择房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对， 因为它这样的话，不管您是自己出行还是说为了以后，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式的。 对， 好吧，那由于这个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之后的一些关于房产的方面的其他事情哈。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吧。 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说辽宁多地持续高温，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突破了40摄氏度，那非常罕见的高温致使当地的海参养殖产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辽参的主产区大连就出现了海参大量死亡的情况。从海参营业厅了解到，全省海参养殖面积184.4万亩，其中池塘养殖面积58.5万亩，目前初步统计海参受灾损失面积95万亩，损失产量6.8万吨，直接经济损失68.7亿元。不难预料，到今年秋申上市期，市场势必严重缺货，价格上涨将是正常现象。面对秋申涨价的势头，现鲜厂家坚守惠民宗旨，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单盒699元的裸价直购， 是 实属不易啊！所以为了市场的良性竞争，本档活动只能提供50个优惠名额，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08、40071061008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们，除了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之外，还要免费赠送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热线是40071061008。